是说喂你这样答这样出去讲死梗的、不要理了不要跟律政司的意见、自己好像、张超雄长毛那班傻佬就叫、你自己有自己看法的嘛樣、即这些是白痴真是害人不浅 政治洁癖可以 是政治洁癖的嘛 他们一定是古胡苏行那条 咁咪真係我覺得 水路啊！ 我覺得佢 嗱咁就死直啦！我話俾你聽，呢、這個兩重爆炸啦！ 啊， 一講完之後， 佢係違反 喺立法會冇嘢，喺立法會冇嘢。問題就係如果之前律政司出咗一個 circuit 啦， 你又唔得噶，你違反個 circuit 啦， 係啦，呢下就重錘嚟噶喎，一懟上去上邊。喂，反港獨呢支大旗係習近平自己親自揸噶喎，因為坦白講，好多人話港澳問題唔關佢事。如果當港澳問題冇人諗過，當港澳問題成為國家安全問題嗰陣時候，係隸屬於國家安全小組負責，呢、這個唔係港澳辦負責。 嗯。 如果當國家安全即係港澳問題從來未變成國家安全問題嘅，包括即使支聯會存在。 嗯。 但係當港澳問題因為港獨而成為國家安全問題嗰陣時候，就係、是、習近平親自揸。 你依個講法咧，我覺得就好近乎事實嘅，即係可能佢哋嘅所謂博弈係諗到呢一步，因為點解你睇到嘅？呢、這、一個嘅曾玉成咧，俾人個背脊篤到花到咧，而家嘅情況咧，係、哎、啊，你睇到啦，即係就算出席呢、這個同阿 Patton 一個咁嘅大家對談嘅聚會， 花曬啦， 好啦，所以咧 不討好咯，所以 其實如果阿薯片叔叔咧真係咁樣，即係心諗、哎，我要顧我民望咧、就於是就唔好理呢個 circular 啦， 好咗長毛先啦， 哇，咁就無限上綱噶啦，呢件事可以上到去無限上。 我哋民主派嘅陣營就話胡蘇貞，哇，都係咁啊，都係共黨嗰啲官僚啦。哇！做啲咁嘢嘅，你真係， 但網民就我覺得聰明啲嘅、 啊， 網民一睇已經知係善嘅，知道係善佢嘅。 唔係，事實上老實咁講，佢冇得。我又咁講，我又覺得只係六八九諗少咗啫。我係薯片叔叔，我一定咁諗嘅。諗完左諗右噶嘛。第一，如果 但係唔會㗎，你諗下嗱，薯片每一次網志都係抽乾六八九噶嘛。 啊， 係、啊。 佢唔睇波，我係睇波。係 啊， 係嘛？佢唔講本土， 對著幹咯。 佢唔講本土，我又講本土。佢講鬥爭，我又講和諧。係 啊， 佢專對著幹噶嘛。咁、你諗下，你出左手劍出咗十次啦，冇理由今次出右手劍噶嘛？係嘛？ 其实我觉得系， 我觉得系系咁样去嘅。 如果你要睇， 你睇到咯。 嗰啲政论文章咧，有一个人我好少赞咧，就是、我真系赞咗。李仪写篇文咧，去形容曾俊华系好，即系好潇洒咁样拆呢啲嘢。我觉得嗰篇写得好，大家可以睇下。 嗯， 我觉得， 但系我觉得系即系点讲咧？佢有个从政嘅人好得意嘅。佢有一次俾人掟鸡蛋，阿陈德章 边个掟？系陈德章啊， 系啦。跟住 本来是掟六八九嘅，掟 唔系跟住六八九系逼佢报警， 嗯， 六八九话直情系要求佢报警，要佢去报警，同埋即系 call 埋警察嚟帮佢，要去验伤，所以 call 埋个伤出嚟去验伤，咁、但系佢当时嘅回应，其实佢系话医生唔系我叫我唔好食咁多鸡蛋嘛，佢话 系，佢真系好搞笑啊， 即系佢系用紧一种 唔系西式政 策幽默嘅方法， 嗱 六八九嗰种系咩咧？就是要将小事化大， 硬嚟嘅， 佢唔系硬嚟咁简单啦，佢要上纲上线， 上纲上线， 然后上纲上线就利用自己特首或者高官嗰个权威咧，然后就重锤出击去对付啲蚁民，咁就令到人哋觉得我好有型。嗱，呢个就系六八九一路以嚟嘅方法。 嗱，所以今次咧，阿胡苏贞呢个反应咧，佢反而系冇得再向阿爷嗰边推进，即系对佢嘅罪名嘅指控啊。你点可以？嗱，一我 follow 咗你条 line， 原来系， 然后跟住你话俾我听，原来我操作上有问题。 唔系，所以我觉得 嗰个操作上问题就唔系原则问题咯。 而家佢操作都未必有问题，因为你当日啊律政司嘅指示系叫佢唔答问题嘅。 而家大家反而。 而家问要问翻六八九啊，佢操你如果系你会点操作？ 而家最大镬就系咁啊，结果咧就好似横州咁啦。 啊， 我谂六八九下一镬都要哽咽噶啦，真系。而家结果就系六八九夹埋袁国强同埋林郑陷害曾俊华 啊 嘛， 系啊。 唔系你而家发觉 成件事就 shift 咗去嗰度啦嘛。 佢完全冇办法回应啊。 因为第一系啦，袁国强今日唔回应，有冇俾个乜嘢法律意见？呢、這个法律意见系咪出自律政司？ 嗯， 律政司嘅意思唔系净系佢。 即系个部门嚟嘅，律政司系个部门嚟嘅， 俾一个咁嘅法律意见财政司司长办公室，呢个好严重、好严重嘅政治问题。 嗯， 即系如果你系北京睇到嘅话，上一次横州已经内讧。 嗯， 今次喺呢个问题里边，居然系咩啊？系以 陷害對方嚟去作為政府管治嘅一個方法。嗱、我覺得共產黨係不能接受。 嗱，如果你對上一次咧，我哋都話 今次陷害個人。 橫州事件，我哋都相信，我哋一睇聽我哋節目，我哋都相信咧，嗰個記者會係中央政府要求開 的，一定係 第二日即刻要開啊！咁所以咧，就你睇到中央政府其實都係非常之著重嘅一樣嘢，就係、是、你嗰個表面上面嗰個和諧嘅，即、就、係、是、政府團隊咧，你唔可以即係、就是、大家好似。即係嗰個不和嘅情況咧，咁樣即係擺曬喺台面嗰度。而今次好似阿世良你所講，今次咧其實咧就顯示出，哇！你仲大鑊喎，你三條友仔咁樣夾埋一齊， 一齊去插一個， 去插一個， 三個插一個 啊！連李慧瓊都睇唔過眼。 係啊。 嗱，依個又係一個跡象啦。嗱，你建制派佢話都冇獲得通知嘛？呢件事完全唔知嘛？ 阿邊個大口狗都睇唔過眼啦！ 你唔好忽視李慧瓊。 咁你有機會咩喎？唔係西環意思嘅喎。 李慧瓊佢真係去到北京嗰邊噶嘛？ 你睇到重大喎，一樣嘢就係由你建制派嗰啲嘅反應，你知道就係唔係西環意思，就係689自己個人嘅意思。咁就重大鑊啦。 嗱，我覺得袁國強咧。你想到的这个在政治歷練上面是零的一个契弟是没有可能自己这么陰毒的这么陰險、一定是有人去叫他这么做出一个这样的意见 circular 给大家的、上一个意见就是梁油、梁油之后一定出过一个新的因为政府采取一个新的 legal action 嘛、就去日本这四条友嘛、所以变了这个一定是新的一个 circular、俾所有嘅政府官員，其實記者識問你問其他張炳良有冇收到一個咁嘅通告嘅字，你唔使淨係問啊梁振英嘅，其實 要問啊，如果淨係得阿真，唔係得阿胡蘇真收到就更加， 所以我就 更加精彩啦。 第一星期一有冇開個早討會？早討會上邊有冇傳達過律政司呢個意見？呢個好關鍵。如果梁振英話自己唔知情嘅，佢係咪因為佢冇開早討會？第二，律政司發出呢個 circular 係會俾埋特首辦嘅。所以他一定是會知道的，這個他不可能逃避這個，即是袁國強發出一個錯誤的法律意見給曾俊華這件事，梁振英是沒辦法撇清的責任， 撇清不到的， 是撇清不到的，其實所以好了，現在就變成是集體謀害，一個集體謀害事件，所以我就話胡鬚醒目嘅話咧，只要佢 play victim 咧，係一路贏到開行喎。 嗱，今次咧，其實件事咧，如果要再玩落去咧，如果胡鬚真要再玩落去咧，係有幾樣嘢啊，係可以玩落去嘅。第一，當今日嗱，我話佢689玩得好差咧，就係、是、今日咧，同埋袁國強都係袁國強就唔出聲，又689就亂咁講嘢，講到亂曬龍咧，就你話我操作問題啊，第一樣嘢。如果是操作問題，我要回答的意思是我要回答這四個議員的提問，即是不理律政司給我的法律意見的時候，那這件事是否違法呢？是否違反，不是違法，是否違反了一個的叫做 團隊，還有 法律上面的一些的，即是對政府的保障 呢？這個就會上升成為一個很嚴重的政治問題。這個政治問題就會直接令到第一個被 DQ 的個不是劉小麗，而是胡蘇貞。如果胡蘇貞星期一在立法會照答那四條友的話，按照個劇本就會上升一個嚴重的政府內部， 他不可以答 對港獨問題步調不一致。你明白嗎？你想想這個這個指控。 所以咧，嗱，而家咧，因為阿六八九咧彈咗一句説話嘛，你叫做話佢操作上有問題嘛，咁依個而家你未解釋得清楚，佢操作出現咗咩問題？你係咪嘅意思？嗱，而家反而係阿林鄭就解放咗呢樣嘢啦，就即係話你答得啦，係咪啊？而家答得啦。喂，咁而家第二個問題我要問啦，律政司究竟俾咗咩法律意見？ 第二再要追問嘅係咩咧？究竟林鄭呢個晏晝轉變立場？背后的过程是怎样？即是说一定是有人知道今次哪些东西，不是胡蘇貞哪些东西，一定是知道律政司的意见是给了一个错误的法律意见。哪个人负责去 rectify 这件事呢？究竟是林郑月娥自己发现呢？ 因为 西环有下旨呢？ 一或是立法会建制派已经吵到拆天了，然后呢就逼这个林郑坐下，然后大家去谈的时候，就發覺冇得再 post 落去咧，先至發覺，因為有更高嘅指示，就係話：大佬，你班友玩到咁過分，係咪要收皮啊？應該係咪要 stop 啦？再咁落去， 即係而家仲係一個謎嚟。 所以咧，我話今次咧睇到個局面係好亂啊！即係我嘅意思，亂到個地步咧，又係我講啊，六八九喺成件事當中咧，係顯示出佢已經係真係非常之事急馬行田，即係亂到咁樣樣嘅可以嗱，建制派唔知道呢件事，冇辦法同你配合。OK， 咁由依一樣嘢咧，我話顯示出就話應該呢個西環冇俾指示過任何建制派喺呢件事上面作出任何配合喎。 嗱，你好簡單，你睇謝偉俊就知嘅啦，我覺得。啊，如果呢件事事先律政司呢個意見係知會咗張曉明，張曉明第一時間就會打電話俾黨鞭，俾呢個謝偉俊，然後由謝偉俊去 discipline。 第一契仔啊嘛， 係啦 ，discipline 呢個建制派嘅行動。 啊，又新。 咁當律政當阿胡蘇發表完呢個意見之後，跟住佢哋就會起身，啱，係啦。不應該回答他們的問題，那就攬上身，全部就是一條統一戰線， 對，統一戰線，那就這樣呢，就依個整個團隊大家贏，現在不是，現在好像散了， 你當我們不拆局，又不知道他裡面搞什麼，即是但是林鄭下午講這些，上午財政司司長又講這些，你就看到呢， 好肉酸啊， 好肉酸，我就覺得好像一隊波呢，他都沒有攻人家，然後呢，就在自己禁區裡打交，然后抢波， 有闹交喺度， 系又闹交又抢波，四五个人喺度自己抢波， 佢哋最后尾大脚射入自己龙门。 系啊，咁你即系翘埋手睇，哇！呢班咩人嚟噶？ 跟住仲有，你今晚傍晚时分呢、这个阿、袁国强出席一个金钟嘅酒会当中咧，人哋问佢，佢入去嘅时候问佢，出嚟嘅问佢，佢唔一句嘢都唔答。 嗱，呢个就系我就话香港嘅政治人物咧，嗰个政治道德已经系跌破底价嘅。其实，因为你作为一个咁重要喺法律，即系佢系政府嘅 legal counsel， 喺呢一个咁大嘅失误里边，你应该第一时间要发新闻稿去澄清呢件事究竟发生咩事。 系啊， 如果香港政府嘅即系所有嘅法律行动系建基于你一条粉肠嘅法律意见。而你作出一個咁錯誤嘅決定嗰陣時，喂，引咎辭職啦，可以係嘛？ 所以唔係話咧，傍晚你仲走去酒會，傍晚出咗聲明啦，應該呢件事。 如果你唔走，你唔講清楚發生咩事嘅話， 即係呢啲嘢咧，即係嗱，政府三頭馬車，個個都好高權力，但係律政司司長咧係嗰個被公認為係嗰個專家嚟嘅，即係一個權威嘅人物，應該由佢去俾一個聲明，去解釋成件事，去令到公眾安心。 唔係嗱，首先第一樣，財政司所講的法律意見是不是他的意見？有沒有歪曲？ 你沒有理由說沒話說， 有沒有歪曲？是嗎？這個 是，如果法律意見， 你可以說這個是政府第一階段的立場，不過經過立法會的議員的反應之後，覺得應該修訂，這樣也是一個立場。 是啊，你可以這樣說， 你可以認錯，你可以不認錯， 你可以好多種方法去演， 這個都是一個立 場，但你一定要有交代， 而不是不回 答。那現在是林鄭叫做好像代表政府答了，就是說他們是在不影響政府的立場和那個法律訴訟的情況之下去解答這些議員的問題。 林鄭那就正如 正 如華少所說即是我們剛才聊天好像那些小孩被人打了就已經輸了就走去自己那條街上隔著條馬路你衰啊！你核突啊！咁 做个鬼脸， 然后做个鬼面伸出嚟 打嗰啦。 佢就话你嗰啲声称为议员嗰啲人，我都要答你问题嘅。咩叫声称为议员？ 议员就系议员， 议员就系议员，系咪？ 系啊，佢今日佢已经宣誓完，佢就系议员。 嗱，佢啊，我 你可以将来你可以 咩啊？林郑咧嘅意思去讲咧，就话咧。在符合社会的整体利益在完全不影响政府上述的立场在什么法那个叫做在待决法律程序所持立场的前提下政府将回应所有议员及声称以议员身份行事的人 声称议员身份 的问题和意见直至另行通知。 喂你咁好大镬㗎喎你今日我而家就冇充言。喂 我声称我系议员。 我都系议员喎系咪先。 咪嗱呢个答法咪就係显示出佢嗰种小学鸡。 小学鸡啊 即系唔顺超啊。我仲要系 俾人哋搭完之后啊，仲要伸嚟啊，喺安全地方伸嚟。 我咪就话，喂，我喺 Facebook 我话，我点解要做到咁扑街嘅咧？呢个 冇嘅，我成日觉得 做到咁扑街。 而家你成个政府唔单止个决策个问题嘅，而你有冇发觉成个政府个格都系衰到不得了 啊？ 你见到嗰啲人咧，其实我哋共事过嘅有啲官员系，包括林郑，但我从来冇见过佢个格系衰到。 林郑以前唔系咁嘅喎。 個格係冇衰到咁嘅，真係。你睇佢頭先嗰個聲明， 呢個聲明真係好衰。 係咪根本上你一係就話係我 開始哇哇哇答議員的問題。 最大方的，即我話費明儀都大方啦，係咪啊？即你對最大方的就是政府改變呢一樣嘢，我哋會回答所有議員的問題，搞掂啦。 我覺得佢又想 我哋經過，好似講，我哋經過同呢個咩內會嘅乜乜溝通咗之下，我哋改變我哋嘅方法。 唔係佢都好難處理，因為佢始終我覺得律政司司長係俾人揸住啲把柄，因為佢真係俺咗嗰個明確嘅指示財政司。 一定是啦，你想想，如果你是胡鬚，你怎會這樣真的屈 他講得出這句說話，我不回答這四個人問題，因為有這個指示，你走不掉 的。那胡鬚真一定不會蠢到會屈他們兩個，他們真的 不會特登屈你 的。但我就說為什麼格搞到這麼壞呢？原因就是第一，他們政治掛帥嘛，做事，而不是說，坦白說，你做一個法律顧問，政府最重要的，最，即是唯一的，其實，即是他是最大粒的legal counsel。咁嘅話，你俾係要哦 merit based， 我成日都，你係唔可以用政治去取代你嘅專業判斷。係 啊， 就算你幾憎嗰啲宣誓議員都好， 啊， 你都唔應該用政治嚟取代你嘅專業判斷，唔應該用人大，唔應該用習近平佢個人嘅意見嚟取代你嘅專業判斷。 嗯， 而家正正就係袁國強周而復始，我點解我哋咁針對佢咧？嗱，我話俾你聽，呢個同上一屆嘅黃仁龍係好唔同嘅。 好难比较。 黄仁龙是会话俾上面听，咁样做系唔得 得嘅。根据香港， 但系袁国强系会做到加零一之 源，配合你。 然后嗱，即系我话，如果你系习近平，你自己谂下啦，一条契弟，你叫佢做一样嘢，佢明知嗰条系绝路都好啦。哦，你叫我做啊嘛，得咁啊，一声咁样就去斩死佢啦。 呢啲叫做 你咪睇到今次 君之恶啊。 系啊，呢个就系你记唔记得以前蒋经国年代嘅江南案就 系 咁啦。 系啊。 点解会写本《蒋经国传》呢个即系一个作家叫做刘宜良喺加州嘅 江南 叫江南系嘛咁 样？联邦去 点解揾个竹联邦去行凶去斩死佢咧？系咪？只不过就可能啊！而家据闻就系呢个蒋孝勇啊，饮大咗两杯之后咧，就即系喺度。你是要收拾他的嘛？ 即好似 咁啊，汪希玲就揾人 咩戏啊？话 咩嗰度污鼠啊？郑则仕 系郑则仕话要搞 老婆，我要怼冧佢 老婆。 系，其实佢怼冧意思即系揾酒嚟灌醉。 咁咪任大华就去做嘢啦。 屌，真系就系咁咯。 呢个污鼠咪就系袁国强咯。但系如果你作为共产党嘅走狗都好啦，你一个好嘅走狗咧，你要话俾个老细听，咁样做系唔得嘅。咁样做，因为最终咧，濑嘢咧，你要记住。所有嘅嘢都会翻翻老细嗰度噶嘛？ 系啊， 但系其实嗱嘢嗰个梗系唔系习近平啦，系你啊袁国强，系咪先？最后 而家嗱，坦白讲，如果你再有政治任务交俾呢个咁嘅袁国强，袁国强要上京啦。 嗯， 我估一定问责。 嗯， 袁国强上京啦，唔知清签嗰啲咩法律互助定唔知乜鬼、 啊嗯。 第一呢、這个下届就算边个做政府，边个敢用呢个咁嘅人做呢个律政司，呢、這个都系问题。 喂，你今次都好恐怖啦！我覺得今次係底線破曬底線啦！佢今次呢、這個即係俾阿胡蘇珍嗰個所謂嘅法律意見咧，頭先我哋都解釋過，即係你唔可以用梁油嗰個嘅 case 嚟去比喻今次嘅事件，因為今次咧嗰四個係全部完成宣誓嘅。OK， 依個係好大嘅分別。又竟然依個嘅唐依個嘅袁國強，如果係真係只係聽六八九嘅話，就為咗製造一個政治嘅客局、設局。你去陷害啊呢、這个啊胡蘇珍嘅话咧，哇咁就真系好恐怖啊！呢条友就佢所讲啊，你本来律政司你嘅身份系咩咧？你唔系去理嗰啲政治啊、设局啊呢啲嘢，你系喺个法律嗰度咧，系提供最专业嘅意见。而我虽然唔系一个法律专家，但系大佬六啊四条基本法讲得非常之清楚，政府嘅其中嘅责任就系要回答议员嘅问题。基本法六十四条写得清清楚楚。 如果佢唔系议员，佢亦都唔可以坐喺个立法会。梁君彦一早抨咗佢走。 所以佢兜翻嗰下就系林郑嗰好劣绝嘅一个兜翻，就话声称系议员嗰啲人。但系呢样嘢就等于冒警，系咪啊？冒警嘅刑事罪嚟，黐线嘅。 点可能声称系议员？ 系啊，你声称议员坐喺嗰个议事堂嗰个席位里边， 佢系就系法律上， 咪咯？ 议员身份就系法律上嘅系 就系，黑就黑，白就白，冇得声称议员。 呢个 point 咧，好多人今日喺 Facebook 讲过，就系话，喂，香港所谓普通法， 自称黑社会又有。 系啊，我就谂起呢样嘢啦。喂，我自称三合会会员啊，嗰啲 坐监都咪 系咯。 但系香港呢、這个。普通法的系统就叫无罪推定嘛。即是话的意思当法庭未判一日未判的时候他都还是这个立法会议员嘛。好啦另外一件事今天民主党那个叫做 许智峰 许智峰一句就 KO 了他了。他说好啊那现在我们不如呢 一齊入 品，一齊入品 JR 六十八個議員，咁你係咪個個都唔答啊？而家嗱，依個係常識問題啦，即係話唔使任何嘅好。即係法律嘅專業知識，你都知道袁國強今次呢個法律意見係簡狗屁不通。 我覺得係 通過唔到常識。 我覺得係政治掛帥，一定係上邊落咗一啲嘅政治指示呢啲文件，但係咧就唔係去到好細節。而佢哋喺演繹呢啲嘅政治指示嗰陣時咧，就有咁盡推咁盡啦。呢個喺共產黨嘅政治裏邊經常會發生嘅，就係咧寧左勿右。 嗯， 我覺得袁國強咧一個連廣東省政協咁低嘅。一个咁嘅垃圾咁嘅 title 都要嘅，当时佢做大律师工会主席， 大律师工会主席， 一个眼界咁低嘅人咧，佢对政治上边咧，佢系一个冇腰骨嘅人，呢个好明显嘅。 嗯， 系咪？以前大律师工会主席系唔会舐呢啲咁样西环嘅公职嘅。 嗯， 而一个舐呢个公职嘅原因，佢系因为要接近呢个汪洋。 嗯， 当时嘅广东省嘅省委书记就系汪洋。 省委书记， 嗯， 你谂下一个咁样转型嘅人，佢会用乜嘢嘅角度去演绎中央嘅政治立场？ 嗯， 就系将佢 push 到去最极端。同埋去到最左，佢唔係諗緊香港嘅利益喺邊度，亦都唔係諗緊香港核心價值喺邊度，所以我就話唔係淨係 DQ 梁振英咁簡單。 嗯， 袁國強呢個人，任何人做特首都好，都不能夠留低，我覺得，因為呢個係一個禍港嘅一個其中一個根源嚟。 所以兩 如果喺政府裏面，我成日都話一國兩制，好多時候北京會要求呢樣要求嗰樣，呢個係一個正常，即係會發生嘅情況。 嗯。 如果香港呢一制裏面嘅人係唔能夠企埋一齊，將一啲明明係唔通嘅嘢，明明係會造成好大政治危害嘅嘢，或者令到社會撕裂嘅嘢，係聯合一齊向北京反映，係唔可以咁做嘅話，一國兩制係玩完嘅。 嗯， 因為真正保障嗰個一國兩制運作，其實唔係喺嗰個基本法個條文裏面嘅，係每一日 day to day 嘅操作裏面嗰班人，究竟佢用緊一個乜嘢 mentality 去處理中央同香港嘅關係？ 嗯。 如果你每一樣嘢中央嘅政治立場，你唔係按一個你自己嘅普通法嘅訓練裏面最專業嘅角度去睇嘅話，你每一步政俾政府嘅意見咧，都可以係造成一個無可挽回嘅損害嘅。嗱，呢個其他官員咧，就算你話陳茂波都好啦，所造成嗰個嘅 damage 係唔會大得咁緊要嘅，唔會好似袁國強呢個。咁嘅賤人， 我 諗係大得咁緊要。細 良講嗰樣嘢咧，我理解就話嗱，譬如話我請一個人陳茂波咁，佢一個會計師嚟啫，佢做發展局局長，即係譬如中學畢業都可以做嘅，冇一種專業喺背後噶嘛。但係如果我揾阿高永文或者周恩岳去做一個即係處理曬香港所有醫療嘅嘢，我哋係睇到佢有一個專業資格，係咪先？你以前係陳馮富珍啊咁，咁同樣道理，黃仁龍或者袁國強咧。我哋系唔懷疑佢專業，即係佢話佢係嗰行裏邊嘅殿堂級嘅人。我到今日都冇懷疑啊，袁國強。譬如佢係大律師公會嘅主席，佢係一個資深大律師，即係 senior counsel。佢唔會唔識嗰啲嘢，但係佢係令個政治係凌駕咗佢專業呢樣嘢。 原因係因為同佢個人嘅，譬如 呢樣嘢就 政治作風啊、道德操守啊等等呢啲嘢嘅關係，我唔相信係專業問題。而是他其他嘢凌驾咗佢专业啊嘛。 系啊， 当你个人喺政治上有所求，系善于转型去拉拢同中方嘅关系，过去已经系咁嗰阵时候。当你坐咗嗰个位置，等于廉政专员以往喺港英年代，点解一定系 A.O. 嘅 last stop 先做廉政专员咧？就系你无后顾之忧。当佢起诉你啲旧同廉政公署起诉啲旧同事嗰阵时候，你唔会再谂翻转头，我翻翻入去政务官系统嗰阵时候，会唔会？被人排擠呢，所以梁文健、啊、任關佩英很多都是最後尾的個位置、啊、個 posting、啊 嗯、 他離職之前就是做這個 ICAC 的 commission、啊、這個是人家有原因的，其實是、嗯、不是亂來的，其實是，所以我就說現在去到禮崩樂壞的原因不是只是北京那麼簡單，而是香港這一制率先崩潰嘛、 嗯、 在梁振英治下率先崩潰，在西環治港下面崩潰嘛，所以你咪演绎到中央要求嘅嘢嗰阵时，咪有咁乱龙得咁乱龙咯。 仲有你睇到头先， 根本你唔 defend 啦。 佢咧就呢个系一个长期嘅， 佢系唔单止系礼崩乐坏，而系做得丑样啊！呢个亦都系另一个好严重嘅问题。啲人咧越个面孔咧系越嚟越丑到， 你贱到咁会有乜嘢好嘅人从政咧？谂下下一届。 但你要睇下当时嗱，其实香港咧、嗯，我觉得第一个 仆街咧就叫做董建华，即系唔好以为佢一个老好人， 绝对唔系。 佢摆个路长安喺里边，系嘛？佢整个梁爱诗入去，梁爱诗点样去处理狐仙呢件嘢？呢样嘢已经破坏咗香港嘅法治。但系我哋睇到路长安啊，同埋港大校长，你点样讲事咧？香港社会点样反应咧？可以怼冧呢个港大校长，因为当时香港 怼冧埋路长安添， 好怼冧埋路长安就话。当时香港 翻去自己家族生意， 抗疫力系好强嘅。 因为当时陈方安生喺度啊嘛， 系啊，当时抗疫力 就 系 话要独立调查啊嘛。 因为我哋唔系 有个 hearing 噶，其实当时系 唔系黄丝蓝丝嘅问题啊？我哋要捍卫我哋嘅制度啊，系咪啊？但系而家就话你六八九入咗嚟啊，话啲人真系乱嚟噶啦，打横嚟嘅。 我觉得去到个地步系咩咧？即系佢系令到你。有个 fat up 啊，即系佢每做一样嘢之后，大家都好冇开始冇反应，再做过分啲又冇反应，再做过分啲冇反应。嗱，你个 DQ 都系咁噶，系咪？最先由两个民望即系道德低地嘅议员开始，然后跟住就一路一个又再一个又再一个，咁你班人觉得唉，政治好烦啊，点解成日都系咁噶咁啊？咁 但系佢以为咧，我觉得今次 miscalculate 咗。 嗱，我觉得佢而家， 我觉得整个 calculation 系可能真系太。太粗粗，太粗疏。 他可能冇 calculate 到，他就以为即系粮油道德高地，过街老鼠。 系啊， 咁谂住再整多四件， 追穷寇 咯。吓，二个 话仲唔立功， 二个借火啦， 急于求快。我讲， 执斗执啦。 喂，你计都计过一个好容易计嘅，就系话你要打几耐啦。今次点同粮油嗰单嘢？ 唔系，其实有一样嘢，粮油点解帮唔落咧？啊，大家唔好再帮佢哋啦。佢。找潘希，潘希都是一个好的大作，但是梁又没有抗辩，没有揸一条任何 拉，潘希没得拗的，你看个官的判词， 你找哪个来都死啊，是不是？ 你看个官的判词都知道，他们都不抗辩，我唯有信这边咯， 没咯， 是啊，就是这样的， 即是你闹哪个就闹梁又，你筹了500万都是抌落海的嘛， 不是，你都不讲为什么你这样做， 现在他们 几时决定上不上终审庭的？现在决定了没有？他们 唔知道，我谂而家佢最关心就系仲有冇酒饮系嘛？ 哦，我见到我睇新闻就话阿游慧晶继续喺度买酒饮啊嘛，即系咪借酒消愁啊？ 系嘛？ 唔知啊， 唔知啊，你要问翻阿局长会清楚啲。 阿局长知唔知佢哋而家终审终审 有冇下一步法律行动啊？ 系咯， 唔系我觉得最悲哀系咩咧？连个法律抗争都冇 noise。 嗯， 其实你喺长毛好多次司法抗争啊。其实有 noise 的，是吗？即是无论是 JR 好或者什么都好，即是庭上自辩好，是吗？最终都是拿到很多专业人士甚至是法官的同情，即是长毛，因为他自辩很多时候，还有他不是乱来的，在 court 里面，所以我就是说他们，即是很多人说他们小孩子什么，我觉得不是，你做的那件事本身，我公众不是当你一个小朋友的，你选择得法律抗争呢条路，其实系嗱，你唔系净系倾家荡产咁简单嘅，嗰个系一个喺法庭上面嘅政治抗争嚟嘅，都系。 我觉得冇得细路仔啦嘛。 个 audience 喺法庭出边。 梁仲恒30岁噶啦，曾经做过学生会嘅会长。 你如果系要 drum up 嗰啲人出嚟去成个 DQ 行动里边，将佢变成梁振英最后一根稻草嘅话咧，诶系彻底失败，我觉得。 嗯。 正正系头先阿哥顿讲咗，呢两个人。不对自己的行为作任何的抗辩。 嗯。 长毛他在庭上是很义正言辞的。 是啊。 我为什么要在东水那里爬上去要做这些东西， 嗯。 是吗？就是每一次他去做一些犯法的行为而被拘捕起诉而他选择去自辩的时候，他都是在想怎样将那个运动或者将那个斗争的信息带出去嘛。 嗯。 那你咪会变成是一个有民意的一个群众运动。 嗯。 那你变成第二第三刘小丽跟着下来那些就越来越积累的 momentum。那你变成真的最终即是对家都要想的嘛。 嗯。 即是你这边那个有没有一个政治运动的能量在后面呢？有的话它可能缩的嘛。 所以我这件事呢，我怎么乐观看呢？ 我上次我们讲过了，我一看个官的判词，我们就知道大 Q 镬。 大 Q 镬，因为潘希这么厉害的大状都反 运。潘希和阿长毛打很多的。 反运武术。 即是 JR, 差不多 JR, JR 一个就是长洲郭卓坚最犀利。但你说打的话，我想潘希其中一个最犀利。 但为什么我觉得今次乐观呢？就说他就不懂 收手就以贪胜不知输，点解踩咗落嗰四件呢？全部有骨嘅嗰四件，因为我哋睇到呢，我自己讲翻，你睇翻廖松贤嗰个宣誓，你睇翻长毛揸把王姐，嗯、你睇翻即系罗冠聪之前讲话 ，you can torture me， 系、嘛？即系点点点，其实呢佢哋好严肃，好庄重。长毛以前嘅抗争呢同阿郁文系唔同， 亦都唔你好难话佢唔善思啊， 佢好善思噶。佢長毛喺你睇翻以前 l o o k 翻舊嗰啲片咧，佢係為李旺陽申冤噶嘛？有乜嘢愛國得過為李旺陽申冤啊？係咪啊？即係佢哋所做嘅每一個行為都係好嚴肅噶嘛。但係當你用一個英文粗口去講一個國家，然後用一個發音引起人聯想，然後跟住咁樣去應對，你咪將嗰樣嘢庸俗化咗咯。所以呢四個人嘅抗爭咧。其实同以前嗰两个抗争唔同啦。上一次我冇法子攞个道德高地，今次你喐我呢四个咧，我可以攞到个道德高地。 嗱，个道德高地咧嘅意思就系咩呢？就算嗰个法律法庭嗰度咧点判都好，同上一次最大嘅差别喺边度？今次会带嚟好大嘅社会回 响。同埋我相信由刘小丽开始，佢哋唔会选择唔喺法庭里边抗辩。 系、啊。佢一定喺裏面據理力爭，然後點樣話我哋要彰顯公義，我點點點，佢一定有大把嘢講，係嘛？ 咁你諗下，你由姚松炎好、長毛好、劉小麗好，全部我覺得即係要好多人話，究竟應該點樣去應對呢個情況呢？咁樣嗱，第一我估計唔會短期內審完嘅呢單嘢。審嘅過程 一定係特首選舉之後先。 所以我就話，反而你點樣將以即係喺糧油個開局裏邊所失去嘅民心啊， 攞翻翻嚟， 要攞翻翻嚟，我覺得呢個好緊要。 嗯， 即係要將同糧油嘅宣誓事件切割。 嗯，即係糧油最難咧，就話我， 因為你任何嘅如果呢啲行動啊，好多人仲話建議啊，所有人攬埋一齊，我啱好調翻轉，我覺得唔應該再攬糧油呢 攬唔到啊， 因為如果唔係嘅話，就會繼續喺翻一個共產黨所設下嘅 係啊 嗰個嘅咁嘅陷阱裏邊 嘅。對於廣大嘅香港嘅群眾咧，佢係唔會支持你噶啦。到時如果你又要將糧油嗰件事拉埋一齊講嘅時候，所以真係嘅呢四個咧喺個 defence 嗰度咧， 即係四同二係不同的， 千祈唔好再攞糧油嗰單嘢嚟講， 嗰單嘢就已經死咗噶啦。 啊， 但係咧。我覺得我哋係 consistent 嘅。你記唔記得喺呢個節目嘅時候咧，佢第一次宣誓失敗，佢未去台灣嘅時候，我哋話第二次咧，民主派一定要攬住佢入去宣誓，因為當時未有咁多嘢發生啊。你記唔記得？ 嗯、 但係我哋都成功入咗去，但係佢流會啊嘛。即係我覺得係，即係唔係話撐佢兩個人啊，而係撐嘅話，點解你要用流會阻止佢作第二次宣誓咧？嗰樣嘢我覺得係個原則嚟嘅 因为当时已经有后着了嘛， 系啊， 即系当时啊，共产党已经有后着了嘛， 佢全部准备好了、 啊、所以佢咪指示佢哋留会咯， 啊， 全部准备好晒到啦。今次咧，呢个689同埋呢个林郑月娥同埋呢个袁国强咧，嗰、那个设局咧，其实你睇得出咧，就系话佢而家用紧佢个即系公权力啊，我哋叫做689用紧佢呢个特首嘅公权力咧、嗯，你去做紧佢嘅选举工程。 我梗係啦，曾玉成都講過啦。 係啊，嗱呢一樣嘢係非常之唔道德噶。你而家直情係攞緊咩啊？即係揾埋呢個政務司司長，揾埋呢個律政司司 長, 司司長、啊、一齊嚟去夾佢。嗱，依個不道德咧係雙重不道德。 係啊， 係雙重不道德。嗱，你我可以預計啦。嗱，當然我哋。在度多次講就話，我哋知道689個意志力非常之驚人嘅啦，所以咧你可以想可想而知，喺今個禮拜之內咧，佢可以動用嘅資源，佢一定必定會動用嚟去對付阿胡蘇貞，我覺得，因為點解咧？下個禮拜一宣布參選嘅時候咧，我覺得佢係想喺今個禮拜之內咧，盡量咧去懟冧佢。 我覺得咧就下而家冇嘅啦，我覺得，即係佢呢條橋咧，我覺得用唔到嘅啦。他就跌埋心水，一系就支持葉劉，一系就自己強硬撞閘。 嗯， 我覺得今次咧， 佢撞閘， 北京亦都唔會再俾機會佢撞閘。如果真係 DQ 佢嘅話咧，我覺得就唔會再俾機會佢撞閘。 如果佢真係撞閘 就拉佢。 嗯，佢就會粉身碎骨。 係啊，今次再第二次撞閘 粉身碎骨、嗯。 第二次衝燈嘅話，如果俾佢又再衝燈成功嘅話，咁啊，習近平任內俾佢衝兩次燈， 即係我再哇！ 可能即系每个月都冲一次，见到红先做，红灯盒嚟嘅呢个系。 红灯盒啊，真系唔系绿灯， 唔系绿灯盒，系红灯盒。 我觉得唔会噶啦，所以我觉得嗱，即系西环之所以变阵系有原因嘅。葉劉我覺得就係西環嘅 Plan B 呢個好清楚嘅啦。 啊，咁就真係唔係林鄭嘅咯喎。 我覺得 唔係林鄭嘅咯。 西環唔會信林鄭啦，梗係。 林鄭就咩嘅咯喎？ 林鄭一路都準備， 所以佢一直講嗰啲怨氣咧，就係因為佢都知道唔係自己啦。 其實林鄭好早知道，同埋已經決定咗唔再撈嘅啦。我睇即係我嘅理解，即係聽翻兩人講，佢處理曬身後事嘅啊。即係政府裏邊啲議案啊，好多成啊，佢已經其實即係林鄭當然都係一個賤人啦，道德係冇底線啦。但係林鄭係應該好早已經諗過係放棄咗玩呢個跑馬仔遊戲嘅。 好啦，嗱，如果林鄭真係放棄咗嘅話咧，我又想提一個現象咧，就係呢個曾蔭權咧，咪即係出翻嚟，出翻嚟咧就寫嘢啦。喺邊個報紙話 ？AM 七三零 ，OK 嗱 ，AM 七三零又係一個啦。邊個報紙？啊、就不是星島，星島 一定不會是的啦， 不是經濟啦， 這些是 AM730 啦，好啦，咁我覺得呢個亦都係一個有趣嘅現象嚟嘅，即係依個曾蔭權走翻出嚟寫嘢，而佢其中嘅文章咧就好明顯就係針對689啦。 佢第一篇已經係啦， 第一篇已經係針對689啦。 佢其實大家唔識睇嗰篇嘢，其實嗰篇嘢懟得好型嘅。 啊， 香港呢幾年工程嚴重超支，其實佢覺得係同689管理不善有好大關係。 佢其實寫得好白嘅咯。 其實我喺節目講過嘅，每一次我哋以前一張表嘅啫，其實真係。就上嚟汇报咧，工程佬最容易咧就老点嚟嘅，俾一个咁厚嘅 file 嚟，你睇极都唔明嘅，几时需唔需要动用嗰啲即系紧急备用基金啊等等呢啲咁嘅嘢 ，emergency 嗰啲嘅分明，咁你一定系要用一个最简化嘅表，要去将一啲所谓 milestone 嘅数字讲出嚟，咁咧你先可以 manage 到工程嘅进度，如果唔系咧，佢就耍到你糊里糊涂嘅。而家我所知689咧系完全连啲会都唔开嘅。咁曾蔭權當然知啦， 但係佢唔開啲會，去咗橫州開喎。 唔係咯，所以咁多事，佢只不過佢冇篤佢個名出嚟啫嘛。嗰篇嘢其實 寫得好白嘅， 好多人都唔識演繹啊。你只要立法會嗰啲人捉住啊，曾蔭權嗰篇嘢啊，我聽啲議員你醒少少啦，真係 嗱。 你睇住曾蔭權寫嗰篇嘢，你識得去演繹嘅話，你就有排玩嘅。其實嗰啲嘢 嗱，呢個阿曾蔭權咧，仲有嘢孭咗喺身噶嘛？喺呢個時候竟然夠膽出嚟寫嘢，而且係咁樣丙啊六八九法咧， 我覺得越丙會越丙越行，越丙越露骨添啊！ 咁有乜嘢政治嘅跡象出咗嚟咧？呢一樣嘢 嗱， 佢自己有保孭喺身嘅喎，大佬。 你記唔記得當日佢係抗戰70周年啊嘛？上京閱兵，黃光亞就捉住佢坐埋一圍嘅，其實係仲兩個言談甚歡。 閱兵之後先至拉佢 甚歡，閱兵之後就。起诉啦！ 起诉啦！ 呢个亦都系袁国强、梁振英两个人合谋啦。 呢个系 你谂下当时黄光亚颜面何存咧？如果上边系一早知道袁国强系喐佢嘅，曾荫权就唔会被邀请上去阅兵嘅。呢个好清楚，共产党呢啲咁嘅所谓嘅 prototype 嘅嘢 ，prototype 嘅嘢系。即系好清楚， 就算俾你上去都好似你讲啦，黄光亚 边啦， 黄光亚会同你燃烧硬硬啦， 咪咯， 所以呢个 ICAC 个部门咧系一个寸土必争嘅部门，即系李宝兰事件前后啊，同埋里边689安插啲人喺度公器私用，即系当佢变成佢个东厂系嘛， 所以我就话如果你换政府，要掹翻嗰啲针出嚟， 系 摆翻啲正派嘅人入去，呢个工程都。即系唔系一个普通空降落嘅外人可以搞得掂嘅呢啲。 咁啊，唯有系一啲政务官， 一定系嚟自政府里边嘅人。 系咯， 因为你唔知道佢 turn 咗边啲人。 嗯， 嗱，好简单，我举例啊，阿刘江华嗰位，民政事务局长，系除咗高永文之外控制最多资源嘅。即系使钱啊，区议会拨款啊等等嗰啲咁嘅嘢，点解要俾个老左做嗰个位啊？咁多年都系。你記唔記得由 之前 有 曾德成 啊，何志平、曾德成， 然後曾德成跟住劉光華 啊， 係嘛？ 嗯， 係即係差唔多當成係西環嘅金庫嚟嘅呢個係， 即係個小金庫啊。 係佢劃咗唔俾其他人插隻手入去嘅。 嗯， 點解咧？就因為嗰啲資源係直接泵俾下邊嗰啲組織噶嘛。 嗯， 將公帑嘅資源，我講緊係我哋納税人嘅資源，係泵俾建制派嘅組織嘅喎。係，你睇而家嗰個咩制服團體咪咯？ 嗰、那個 就喺、是、華夏永下邊、 少年軍啊， 香港少年軍啊，即係阿龍蝦做嗰個 基礎司令啊嘛，係啊， 龍蝦司令嗰個咯。其實嗰個係咩？超人嗰、那個蒙面超人嗰個係咩？好似龍蝦嗰個係咩？啊，巴魯坦星人， 巴魯坦星人， 巴魯坦星人 啊， 係巴魯坦星人司令嚟噶嘛？佢咪用華永嗰啲錢調俾佢咯？佢咪啊？你呢個 case 已經睇得好清楚噶啦，其實即係劉光華就係負責將嗰啲嘢咧係去。即係將啲資源啊，走通曬嗰啲嘅嗱嗡嗡嗱嗱， 佢咪犧牲咗個基督少年軍咯？ 係啦， 人哋嗰啲真係做咗嘢，做咗幾十年啊！ 好簡單話俾你聽，好快可能周融嗰啲組織都會攞到嘅。 嗯， 即係呢啲唔使諗嘅，我覺得。所以你諗下，如果即係好多人話換咗個特首就得，其實唔係嘅。如果你真係要捍衞一國兩制，好多人睇翻過去立法會，好似話佢一事無成。第二樣冇人留意嘅就係嗰個政務官制度。 嗯， 其實兩樣嘢先至係捍衞香港高度自治、一國兩制兩支雞兩支嘅 旗 糧啊。 哦，兩支糧， 隻糧嚟嘅。 嗯， 而家立法會就搖搖欲墜。 嗯 ，AO 制度俾呢個問責制已經搞到 呢個就董建華做嘅好事啦， 半死不活。嗯，然後你諗下啦，下邊嗰啲政務官如果要升職。他現在又要 please 啊劉光華，是嗎？他譬如那個隔離那個人說，哥頓說做不到的，如果你想上位的，你自己打電話給劉光華，得，我幫你搞定，是嗎？怎樣想辦法撥錢給周融都得，如果你做得到，那你就噗噗噗噗上，那你想想整個過往是以，就是政治中立啊，以專業啊，呢啲嘅成個政務官系統就會解體，所以我就話而家嗰邊解體係慢，政務官嗰邊解體係快，解體嘅速度相當之快。呢個係一國兩制嘅崩潰，其實唔係淨係共產黨呢邊進擊咁簡單，而係香港呢一制啊，係嗰個敗壞嘅速度啊，係呢幾年裏邊咧係高速進行嘅。其實呢個係仲恐怖嘅，其實係， 即係嗰啲地政署嘅官員自己喺新界圈地嗰類嘢，即係 被自己圈地啦，開會冇面力啦， 點會諗到 摸底冇面力啦，係嘛？跟住點解會特首去 share 一幅地嘅使用嘅談判咧？你諗下呢啲係乜嘢規矩啊？如果係咁嘅話，特首咪去做 deal maker？ 咁即係官商勾結噶咯喎！ 即係特首直接同曾樹和傾喎， 直接做 deal maker 喎。咁即係點啊？哦，呢、這個。瑞典嗰個醫學院過嚟，咁我個仔就可以去讀書，又係做 deal maker， 我就安排劉明偉去捐錢俾佢，咁我就俾翻個荷蘭水過去劉明偉，跟住我個仔就可以舐一舐個位過去嗰度。喂，大佬佢做曬呢啲咁嘅 deal 嘅喎，咁你個制度唔崩潰？一定崩潰嘅喎。以往港英嘅制度其實唔係由一個法律條文去 enforce 嘅。 單純講條文係冇用的， 係冇用嘅，係一套不成文嘅制度，同埋亦都係以個人操作嗰啲人嗰、那個嘅 mentality， 嗰、那個 ethics，其實呢啲嘢全部彎曬嘅。 所以就算對阿曾蔭權有即係佢尾段咧有任何嘅一種嘅叫做對佢嘅不滿都好啦，有一樣嘢你要欣賞佢嘅，就係話佢真係成立咗一個委員會，獨立嘅委員會去調查有關自己。嗰、那個嘅所謂嘅特首呢、這個， 即係豬骨粥嗰啲。 特首嗰個嘅即係不受嗰個 ICAC 條例。 哦 ，OK。 嗰個嘛，佢真係成立咗一個委員會去調查或者係俾意見啊嘛呢件事啊嘛。咁所以我覺得咧就係話嗱，我想講話曾蔭權出翻山嚟，其實呢個咁嘅政治跡象會唔會就顯示出就係好似阿世良你所講嘅，要撥亂反正咧，就係、是、要有所謂嘅政務官。嘅呢個經理力嚟去將呢件事撥亂反正， 其實我覺得唔夠力度嘅，你要一呼百應。其實嗱，我覺得黃永平係一個好 outspoken 嘅人，政務官即係問責局長都做過，孫明揚都係一個 outspoken 嘅人，但我覺得都唔夠，加埋曾蔭權都唔夠。我覺得係以前嗰啲，譬如余中儀啊、任關佩英啊，呢一班，包括陳太啊，包括係周德熙也好，即係好多呢啲退咗落嚟啊，葉樹坤啊等等，好多呢啲咧，其實香港人都認識嘅，曾經係即係支持港英年代嘅政務官嘅人嚟嘅，包括任志剛啊等等呢啲。我覺得而家去到呢個局面，係咪應該要即係大家出翻嚟啊？我嘅意思係話，唔係嘅話，我覺得呢個一國兩制嘅敗壞咧，即係好多人仲話我哋要而 而家唔係爭取雙普選啊！而家講緊嘅就係你食緊個兜飯都冇得食啊！你唔好話我要聽日要食蛋糕啊！而家個蛋糕唔單止冇啊，你食等食緊個兜飯都冇啊！而家係，即係已經去到咁嘅局面。而呢個關頭就係十二月十一號之後，係嗰三個月嘅 window， 香港嘅未來嗰個嘅生與死啊！其實就是那個空窗期是十二月、一月、二月、三月。 如果我哋估計而家嘅目前的形勢，六八九有機會入唔到閘，由嗰個嘅叫做咧，佢 plan B 咧就係周梁淑儀，誒以及 葉劉淑儀。 哇！葉劉淑儀， 周梁淑儀， 係葉劉淑儀， 小心啲啊嗱，得罪周太都冇運行啊！ 葉劉淑儀， 突然間 好啦，咁如果葉劉淑儀，如果真係葉劉淑儀上。 冇变，西环治港格局不 变噶咯，格局都冇变噶。 其实咧，我谂个策略咧就当呢个叶柳系六八九咁打，一定要咁样打， 一定系。 你唔好对佢有幻想。 嗱，呢个难嘅，我觉得点解咧？睇到历年呢个港岛区嘅选举咧，嗱，好多人闹港珠港珠，我都唔赞成。但系喺港岛区嘅选举里边咧，我就必定要提出嗰啲投身民党嘅人咧系港珠嚟嘅。如果你听紧我哋节目嘅话，我都系咁讲啦。如果投过新民党嗰啲人咧，系珠中之珠。因为只要你上 Google 一查叶柳呢十年嚟嘅政治历练个履历啊，你就会知道佢每一步后面都系中联办喺度帮紧佢。包括佢上个礼拜所讲佢准备参选咧，佢已经咨询咗中联办嘅意见。呢个系中联办嘅契字头嘅一号。几个原因，第一廿三条之后败走，去史丹福洗底。找了这个钻石教授，然后呢就整了汇贤智库帮人起机回来参加补选，是西环安排。因为当时是要逼，为什么钟树根有那种怨气呢？其实就是要逼退民建联，不准民建联的代表出选，让个位给叶柳去选的。那哪些人有什么力量呢？是吗？ 会令到民建联即系嗰啲大佬，有 海恩嗰啲咁样嘅货色可以安插到落去。 第二步嗱，唔好话将佢摆埋落行会啊等等呢啲咁嘅嘢。然后咧成立新民党之后，刘江华因为败选，竟然有机会做局长。咁然后咧留低一档叫公民力量喺沙田。呢档嘢后边就是地区左派，地区左派亦都系中联办系统嘅。跟住就将佢成档嘢过底俾咗新民党。咁乜嘢人有咁嘅力量啫？唔通靠葉柳咩？ 即系呢一个 西环， 呢个科学怪人，啲手手脚脚可以黐得埋嘅，都有 能够将佢砌到成为一个好似香港温和派嘅政治领袖嘅，都系西环。好啦，但系佢呢个所谓温和嘅现象咧，你留意一下，葉柳每一次嘅最终嘅政治决定咧，都系。